就是这一夜，凝结了空气和时间，强烈感到你就在身边。我已明白，那就是爱，沉溺幸福的味道叫做依赖。 太强烈，无法掩饰的我如何去表现？我已明白，那就是爱，眷恋和你的每一秒。I'm close to you, I'm close to you。如白天黑夜交错般融合，爱如影随形，呵护你的心，有种心疼的感受。 就是这一夜，凝结了空气和时间，强烈感到你就在我的身边。我已明白，那就是爱，相爱。交错般融合，爱如影随形，呵护你的心，有种心疼的感受。 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